现在时间11:08，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民安客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拍手好，能让当借我一下，我怎么没有让当？要来欢迎的是我们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朋友早。 好，其实我应该要介绍他是雅文皮肤科诊所的院长，对不对？ 是。 对，有点害羞跟不好意思。黄千耀医师呢，一直在黄真县皮肤科诊所呢来服务啊，但是他自己呢在板桥嘛， 综合 地区，也有开设了一家雅文皮肤科诊所，就是文雅的雅倒过来嘛， 对不对？ 好，雅文皮肤科诊所呢，替很多的民众来做服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到的是黄千耀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烧烫伤啊，为什么会聊到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前几天苹果日报有一则新闻，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也觉得还蛮感动的。这个是当时呢八仙城爆事件当中呢受伤的一位女生。因为八仙城爆呢是发生在2015年到现在已经 四年 的时间了嘛，6月27号。那当时的八仙城爆呢造成15个人死亡，484个人受伤。而其中呢这位女生呢当时就医的时候，她是被判定全身有 91% 的灼伤。他现身在火海当中其实只有短短的40秒钟的时间。那这样子的新闻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舍，因为你看像之前 SHE 的 Selena 就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这已经让大家觉得说哇他怎么那么的辛苦。但是这是在媒体有报道的情况下，但是在媒体没有报道的情况下，有更多烧烫伤的患者，他们是努力的在对抗的这一些的这个烧烫伤啊。那我看到了在苹果日报上面的这个相片的时候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位女生我也让医生看一下，她虽然全身都是烧伤的疤痕，但是呢她非常的有自信，而且也非常的美丽。如果你想看的话，我们今天不是在脸书直播哦，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频道呢改到 YouTube 上面了，请你呢到 YouTube 上面搜寻酒吧新闻台。我看一下这是大写还是小写的酒吧？哦，大写的酒吧大写的酒吧新闻台台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现场民意 Uncle 的直播了。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因为今天呢的谈话的内容当中呢，辅以图片，你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们也希望呢，可以教导大家一些正确的烧烫伤的观念。八仙城爆是一时的意外，是数十年以来少见的、罕见的重大的公安意外。但是问题是呢，烧烫伤的事情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层出不穷的。好，那我们希望都可以教导大家一些正确的观念。我看到这个女生的相片非常的感动，她是全身上下都是疤痕，对不对？我们的制作人有帮我润印嘛，对不对？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有好，而且你看得到吗，她的手其实那个因为她的手的皮肤是完全被烧坏了， 对， 导致于她的肌肉是裸露的，挛缩没有办法正常的伸开来，所以他的手不仅是皱的跟老人家的皮肤是一样的，而且他是整个挛缩，必须要每天去做复健，把手指头忍痛拉开来。而且不只是他的手哦，还包含了他的希望看得清楚，还包含了他的脚趾头也都是。而这些疤痕应该会跟着他蛮长一段时间， 对， 我不敢说会不会完全的消失，搞不好在十年之后的这个 也许有些新的科技可以解决。 对，你怎么都知道啊，就是嘛，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勇气。我们要先请黄千耀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讲，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直播之后呢，我都会请很多的医生把很多重要的题目我们重新的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这些影片可以永久的留存下来，然后可以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让一些爸爸妈妈们都更加的有概念，知道怎么样的去预防烧烫伤这件事。听说烧烫伤是在第一瞬间的时候就会决定你的伤势有多严重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烧烫伤是所有人几乎都可能会面对的事情。我们之前谈很多皮肤的一些问题，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会有这些皮肤病。但是烧烫伤呢，我想几乎没有人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被烫伤过。我自己其实也被烫过，而且其实也算是 中等严重这样子啊，小时候的时候。 哎，我们要面对那个镜头，镜头在这边，对，你可以再稍微侧一点点没关系。对，我们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收音在镜头的前面，嗯，对，好。 那我想最少最少大家都有什么喝汤喝水被烫到的这种经验， 是，嗯， 所以我想烧烫伤是我们值得花时间去了解。 嗯， 那的确像刚刚世伟提到，烧烫伤的这个我们叫做愈后，愈后就是说它的包括严重度以及它复原的状态呢， 嗯， 跟烧烫伤发生的当下， 嗯，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在烧烫伤发生的当下，包括说它的温度， 嗯， 还有它接触到的这个部位，跟它范围的大小， 嗯， 那大概就决定了，我们可以说大概七成以上， 嗯， 我们之后状况，恢复的状况如何？ 嗯， 那再来，那其他的三层呢？当然就是包括说我们现场立即的处理， 是， 好，以及后续的一些医疗的照护， 嗯， 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发生烫伤的这个当下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嗯，哎，可以多教我们一下听众朋友吗？因为您的意思就是说，烧烫伤的严重程度，其实在当下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决定了70%你会受伤到有多严重。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可能有时候像八仙城堡那个是根本完全来不及反应吧，哈，那个别无他法。但是有时候我们是看到火势熊熊靠近的时候，我记得电影会演什么？拿湿毛巾裹住身体之类的，或者是把衣服打湿，那样子的是真的有帮助吗？ 是，当然或多或少降温会有些帮助了， 嗯。 但是关于这种比较偏消防部分的这个一些措施呢，其实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概念出现，跟以前我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嗯，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是由这个消防单位再来做推广会比较好。 好， 那么在发生烧烫伤的当下，就是我们被烫到发生，哦，很痛，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听过一个口诀，就是所谓的冲脱泡盖送。 对， 好，这五个这所谓的五字诀 一定要记得，冲脱泡盖送。 对，那什么叫冲？就是赶快冲冷水， 是， 就是我们家里这个水龙头打开那个温度就可以了。 嗯， 那一般我们会建议能够冲大概20到30分钟。 嗯， 好，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烫伤，不管被什么东西烫伤呢， 嗯， 其实冲冷水都会有帮助。 嗯， 好，那其他的就不讲，至少冲冷水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嗯， 那我们在冲冷水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上面的一些衣物，就是如果它是烫到我们有在穿衣服的部位，慢慢的轻轻的把这些衣服把它给拿掉。 嗯， 那当然有 是用剪刀剪开吗？我记得 如果有些地方是要剪，有些地方你可以慢慢把它掀开。 嗯， 那当然这个不用太勉强，因为有时候烫到的时候它会跟皮肤会粘在一起。 我们的不要把衣服跟皮都一起扒下来。 对对对，就有时候它的不管是烫到的这个东西来源，嗯，或者是我们衣物的材料，有时候经过一些高温它会有一点点变质。 嗯， 那我们能够脱就把它脱掉，如果不行，那就轻轻的把它剪下来。 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泡水，一样是泡冷水。 嗯， 那泡冷水，我们最好是泡这种流动的冷水，就是你可能拿一个水盆，然后你水龙头打开，让它水一直在流，那你这个烫到的部位就放在里头。 嗯， 那这样它才能够持续的降温。 所以我不是整个手拿在水龙头之下一直冲，而是我下面可以有一个脸盆， 是 整个手泡在里面，但是我让流动的水一直流进来。再流出去， 对， 对， 对， 对不对？ 因为水如果放久了，它可能温度慢慢升高，那可能就没有降温的效果，没有这么的好。 那为什么一定要泡在一个脸盆里面呢？ 不一定，你也可以泡在浴缸里面 啊。 对， 我意思说一定要 为什么要泡着？是不是？ 对，为什么不是在水龙头底下就一直撑着？ 因为我们在烫到的时候，如果有时候比较严重，我们所谓的二度烫伤会开始起水泡。那水泡的那个皮肤其实蛮薄的，蛮脆弱。 嗯， 如果冲的有人冲的太大力，那个水压太强，会把那些伤口弄破。 哦，不是那个，不是去做 SPA 的那种按摩， 对对对 对， 按摩水柱那么强的力道哦，千万不要，请温柔的这个慢就是比较， 就是，慢慢的 那个水流流下来。有些人会去超市买冰块，然后把它加下去，想说，哎呦，这样子比较冷，有用吗？ 冰块其实比较危险，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会发生冻伤。 嗯， 那在被烫到的时候，皮肤已经算是受伤一次，而且它特别的脆弱。那我们如果又加冰块，有时候拿捏的不好， 嗯， 反而会造成二度伤害。 嗯， 好，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烫伤那时候会很急啊，就想说我被烫到，赶快用个很冰很冰的东西去处理。那反而也许它烫伤本身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这个冻伤呢，反而造成比较厉害的。 整个手拿去电冰箱里面的那个冷冻库， 那个又太冰了，所以我们一般比较不建议说真的 真的加冰块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而是说就是用冷水啦，齁，就一般这个水龙头打开这个温度大概就 OK 了。 让流动的水带走温度，让它的温皮肤可以降温。 对。 否则是怎么样，里面的肉会闷熟是不是？ 对，其实就像我们在如果有在做菜的应该就知道说，我们比如说煎一个肉，你煎完肉就算把它离锅拿到盘子上，它的那个温度还是会让里面的这个熟度慢慢的增加。 对，尤其是煎牛排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就是冲跟泡的这两个步骤其实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好，就是让这个温度能够都散发出来，而不是说外面虽然凉了但是里面有点闷烧这种感觉。 OK， 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流动的水，这点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让你的身体可以彻底的降温。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黄清瑶医师，是因为在这则新闻当中有提到的这位女孩子呢，她 91% 的身体是灼伤烧伤的，然后她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医生为了怕她里面的肉啊闷到熟，于是呢在她的四肢就是整个直接划开，划了六大刀。 是。 那个划开是为了什么？要让那个皮，我们叫做皮绽肉开啊，真的是那个感觉，就是说让它那个热可以散出来，否则那个热整个闷在里面的话，那肉就坏掉，就死了。 其实它把它划开，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避免一个我们叫做腔室症候群。 嗯。 那什么叫腔室症候群？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各方面受伤的时候它都会肿起来，就像我们说撞到会肿一包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烧伤或者有时候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伤，比如说被车祸撞到等等，我们的皮肤里面的深层的组织包括肌肉等等它会肿胀。那肿胀呢，我们的皮肤有点像这个就是一个袋子嘛。那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弹性跟压力。 诶，把它想象成香肠好了啊。 对对对。 香肠那层膜是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它不可能无限的扩大，对不对？ 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被烧伤的皮肤，它会整个会硬掉，就像我们烤就是煮煎肉烤焦整个就变硬了。变硬以后它会完全失去弹性，它会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神经血管都压住。那里面又胀外面又压的时候，我们那边就整个会坏死。所以它必须要疏解这个压力，因此必须把这个地方把它切开。 不过你讲的这个是很严重的烧烫伤才会这样子吧？ 对，很严重才会这样做。 对， 那真的是皮开肉绽哦，因为一切开里面的所有的肌肉它就会翻出来， 就是 就跟我们把香肠切开那感觉一样的。 是，那个我觉得跟对不起，我只是比喻，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就有点像那个煎那个章鱼小香肠一样，对不对？你把它化开来，它就会自动卷开来嘛。 对，但是它的目的就是要让里面的压力能够疏解， 那个是热可以散出来， 对对， 否则真的会闷坏。我们在讲的情形当然都是以最坏最糟糕的情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是但是呢请你一定要记住，因为这样的意外发生不一定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次在亲朋好友的身上，或者是路边路倒的路人都有可能。那我们随时都知道如何正确的帮助他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冲脱脱，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要小心翼翼的脱，而且不要连皮肤都一层这样子黏的扒下来， 对对 对，就体无完肤，这件事情很辛苦。我永远记得 Selina 那个时候送医的时候，她说她连那个汗啊都排不出来，我想说为什么烧烫伤会连汗水都排不出来，是因为它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皮肤可以帮助它控制那个温度，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烧烫伤在尤其是严重的烧烫伤在之后呢发生之后，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体温的调节，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体内这个电解质跟水分的控制。 对对对 对， 为什么这地方会造成问题？因为我们烧伤之后我们的皮肤整个都等于都坏死了，那它在长出新的皮肤之前呢，我们的体内的这些组织等于是完全暴露在外在的环境。那我们的皮肤齁，平常我们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是调节我们温度，就是冷热我们去调节，还有呢我们知道有时候要流汗，那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对。 那一旦这个机能失调，我们的温度很容易就会失控。那其次就是我们的水分呢也很容易大量的散失。可能我们平常一般人可能一天喝个水我们就能够补充足够的水分，但是有烧烫伤的这个患者，我们常常都必须要利用点滴再去补充额外的水分。 所以很多烧烫伤的患者他包了那么多层层叠叠的那个 白色的纱布 是 为了预防感染，同时也是要保护它根本已经没有皮肤覆盖的肌肉了， 对不对？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皮下的组织因为都暴露出来，所以第一个当然是避免感染，那第二个我们把它包起来也可以减少包括说这个温度的这个散失或者是水分的散失。 不过你自己烧烫伤的时候先不要马上包哦。因为冲脱泡盖送里面没有包含这个部分。冲脱泡是泡在水里面嘛，盖是 用个干净的布把它盖起来。 要湿的吗？ 其实 你拿起来，因为你的手你的那个烫伤部位已经有泡过水，它大概都会是湿的了。那当然你可以用一点稍微在不必弄到会滴水，但是它用个凉凉的湿布去盖上会比较好。那这个阶段的目的呢，就是说避免我们在送医过程中又去不小心碰到或者是沾到一些脏东西。好，那最后送当然就是赶快去就医。 其实这跟中风风啊心肌梗塞一样，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去移送到医院去，这个是最快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当然我们巴星尘暴是一个比较特别例外的例子，像这样子这么严重的情形，我想连医护人员他们自己都本身很少见，所以他们处理起来的话呢，当然也会比别人更专业以及更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在一般居家的烧烫伤的部分，我们有几点也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有人真的还会哦，现在还会哦，涂牙膏是不是？ 对，其实还不少。 请问除了涂牙膏会涂什么？ 涂牙膏是最多的啦。那有的人会家里刚好有手边有什么药膏， 凡士林啊，药膏直接涂上去，这样可以吗？ 其实通常是不需要哈，就是我们一般 你什么都不要涂。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在居家哈，大部分烫伤大概我们会把烫伤分成三级，就是第一级就一度的烫伤、二度的烫伤以及三度的烫伤。那这分别就是所谓它的严重度或者它的深度了。那么一度的烫伤就是红，就是红，其实我们 就是红而已。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真的，比如说喝热汤被烫到那样子的感觉。那二度的烫伤比较常发生，就是我们做菜，比如说煎什么东西，煎鱼那个油爆被烫到， 对， 会起一个小水泡，这是属于二度的。那三度真的就比较严重，它就是全程等于都烤熟了。那这个一般家里比较少，有些在工作场合可能会有一些高温的仪器、机械等等可能会。那所以我们一般家里就是以一度跟二度的这个烧烫伤为主， 是最常见的。 对对对，那这样子的烫伤其实不太需要擦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个擦牙膏的这个迷思。 对对，就是可能早期觉得牙膏，因为牙膏很多家会加一点薄荷这种， 薄荷清凉 凉凉的，对。当然，这就舒缓的角度也无可厚非啦。但是，就是说涂多总是不好。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其实就是冷水。就是冷水，赶快去冲，不管是有没有起水泡，其实你冲冷水至少都会比较舒服。 所以什么药膏都不要擦嘛。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什么凡士林啊、面素丽达姆、小护士啦，然后还什么什么紫草药膏啦，一大堆有的没的，这些需要在第一时间擦吗？ 其实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这些都不太需要。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个，刚刚烧烫伤的皮肤它非常的敏感，那你不管涂什么东西它都会不舒服。那其次呢，如果在二度烫伤它有起水泡，你又涂东西上去，有时候水泡很大一个，那你要涂上去以后反而会把水泡弄破。那再来就很多人会想说，我家里会不会备一些这种所谓的烫伤药膏。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在一般的这个药房可能都可以买得到。那烫伤药膏在发生的当下其实也不需要。 为什么？ 对，这个听起来奇怪，烫伤药膏那当然是烫伤药擦的嘛。 对 不、 啊、 对？但其实不是，烫伤药膏它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它是一种抗生素。好，所以它的这个设计上来说是要杀细菌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伤口，这个烧烫伤的伤口有发生感染的时候，才会需要用到这个药，用这药才会有帮助。那这种抗生素它跟一般我们在擦的药膏，为什么它特别，这个抗生素特别叫做烫伤药膏？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烫伤之后会有很多这种我们叫胶痂，就是死皮。那这些死皮它会很硬很厚，让一般的药很难穿透。那这种烫伤药膏它的设计上可以穿透，它会对这种死皮比较容易穿透，所以它被设计来在一些严重烧烫伤的时候处理感染的问题。那一般我们在家里比如说一度或是二度烫伤，我们并不会，第一个并不容易出现这种胶痂，第二个即使发生感染也不会是事情发生当下就有。对，所以 事情发生的当下呢，自己就不要再涂什么药了，就是泡冷水、冲冷水，这样就好。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记得，事情发生的第一当下呢，那些药膏不是没有用，但是不是在当下用，而是在事后用，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冲脱泡盖送这几个重要的秘诀。那请问一下，水泡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尴尬了。 对， 你知道这个跟我前阵子，我去年九月的时候去西班牙健走嘛，也是后来走一走走走起了一个水泡这样子，有人。就说啊，水泡用消毒干净的针啊，把它戳破就可以了。有些人说完全不要管它，让它自然的破或者是自然的稀释掉就好。那到底水泡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水泡就纯粹就医疗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建议不要自己去把它弄破。 你说医生弄就可以？ 对，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好，那甚至有些水泡，因为水泡它的这个外面的这一层皮呢，事实上它还是一个保护，所以它在没有破掉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会有什么细菌进去的。 但是里面会有液体耶。 对，就看了会觉得有点讨厌， 就滑来滑去的，好害怕。 对，主要就是看了这个心里不舒爽啊。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很大的水泡，总有一天它不小心会破掉，因为我们不可能整天就把烫到的地方晾在那边，一定还是会穿衣服啊，活动等等。 对， 那一定会破。所以水泡如果是比较大的水泡，我们还是建议由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处理，会比较安全啦。就是自己能够不要去弄就不要弄。那当然，如果刚好在一些没办法就医的地方，比如说有人去爬山烤肉的时候被烫到， 那种煎牛排那种小水泡呢？ 对，那个小水泡其实你可以用个 OK 棒把它贴起来就好，就是给它一个保护。如果真的很小的话， 然后让它自己破， 然后它自己，我们其实是希望它不要破啊，希望它能够就里面慢慢收干，然后就扁掉。那当然，也许在某个时间点它自己会破掉，那破掉的时候当然可以有一些药物可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同理可证的话，如果你是去跑马拉松、去健走、去爬山产生的水泡，也是不要轻易弄破它。 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自己不要弄，就是找医师来处理会比较安全。 在山上没医师。 对，所以我们刚讲，如果在一些没有办法就医的地方，当然其实刚思伟讲的那方法是对的，就是你把那针就是烧，用火去烧，烧红，把它等于是消毒，然后把它扎一个洞，让里面的水能够出来，至少暂时会比较舒缓啊。这种就是常常出去，有人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像是长跑的比赛，等于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那个时候是穿了超厚的羊毛袜，但是呢在脚底还是起了一个水泡，可是那个水泡有点深层，也就是说它那个皮肤还蛮厚的里面你可以感觉到里面有个水泡。当时我的选择是属于不处理它，因为那个皮太厚了，我怕我没有办法好好自己用针把它穿破。那我想说算了，那就尽量不处理它，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小心。它真的过几天之后就自行吸收掉了耶，对不对？好，所以呢请记得不要自己亲自的处理水泡，所有水泡的处理都要请医师来帮你做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回来的时候呢，我要请黄千耀医师呢来回答听众朋友最在乎也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呢让烧烫伤不要在身上留下疤痕，因为疤痕这件事情对皮肤科医生而言是好处理还是蛮头痛的。 疤痕看深浅，有的好处理，有的真的蛮头痛的。 对，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时间11:33，欢迎回到名医堂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我这么讲呢，我很怕大家呢都要跑到师大去找他。你现在是都在 综合 的雅文皮肤科诊所居多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帅气的黄千耀医师，他真的很帅，因为他脸比我小很多，所以我刚刚讲说我跟他一起搭档，就会觉得好吃亏哦。没有。你老婆会有这困扰吗？ 还好，她脸应该也算小的。 还是你们偷偷做了什么？赶快告诉我，我也要去做。有加工过？你竟然这样讲，你老婆有加工过，你完蛋了。好，非常欢迎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哦，因为这个脸书休假去了，可能工作过度。所以呢脸书当掉了，但是呢大家可以到YouTube 上面呢搜寻酒吧新闻台，这个酒吧呢是大写的酒跟大写的八哦，酒吧新闻台一登入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场名医 Uncle 的直播了。那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加入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主题，题目是有关于这 这个烧烫伤，邀请到的呢是非常帅气的黄千耀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今天的题目。那我们聊了烧烫伤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是烧烫伤要如何避免留下疤痕。我想对于我现在手边的这一个女生而言，因为她全身 91% 烧烫伤，我想她的疤痕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以前那个烧烫伤我们都会讲什么被火纹身的小孩吗？什么之类？对，哈，好。但是我想，他的烧烫伤是无法避免的状况之下，这个疤痕难免会存在，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哇！我看这些这个相片，可能有一些让大家觉得会有点不忍心看呢。但是一般正常来讲，我们比较小一点的烧烫伤，有办法可以来避免 留下 疤痕吗？对， 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疤痕，应该说烧烫伤之后发生的状况呢，在烧烫伤发生的当下就已经决定了。那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烧烫伤，像所谓的一度烫伤，就是我们烫到之后皮肤只是红肿，只是会痛，那这种它完全不会留疤，它完全不会，甚至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是。 所以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因为这是比较轻微的，那如果进入到二度的烫伤，就是我们看到皮肤起了小水泡，好，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它也不会留下永久的疤痕，但是呢暂时它会有一些色素沉淀，就是在这些水泡掉了，伤口愈合以后，它颜色会看起来有点红红黑黑的，那这个红红黑黑的时间长短就因人而异了，好，每个人代谢的速度不一样，那当时受伤的严重程度也略有不同，不过一般大概都是半年一年左右，好，那这个一定大家它也都会消失，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进入到比较严重所谓三度烫伤，就像就像我们这个新闻里面，或者是像就是晨报那些受伤的这个伤患来说，那这样子深度的这个烫伤它就一定会留疤，好，它是没有办法避免，在事情发生当下这件事情就已经决定了，那我们接下来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希望让疤痕不要这么的明显， 对对，相对性模糊不清楚，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些疤痕呢，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功能，对，其实疤痕说真的就是说它一方面是美观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疤痕如果长在一些特殊的部位，它是会影响功能的，那最怕的就是长在关节，因为关节我们在这个受伤之后，这个皮肤慢慢形成疤痕以后，它会失去本来的这个弹性，就会发生刚刚所谓的这个挛缩， 比如说手会挛缩，像中风患者一样， 对， 这样 就会这样，就是可能会打，就是张不开， 打不开， 对， 打不开， 或者是我们手，比如说如果是手肘，可能就没办法伸直等等，那当然最怕事实上是手指头，因为手指头它对于我们生活功能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包含吃饭啊、写字啊， 对对对， 这些最简单的动作， 没错，那其他的部分当然它还是有影响，但是我想手部一定是最大家是最优先的，那当然脚下肢就是跟我们行走移动会有关系，那怎么样让它不要有太明显的痕迹，怎么样让它不容易留下这样子的功能性的影响，就是赶快让伤口复原，那要让伤口赶快复原，当然就是立即就医，好，还有事发当下立即的处置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他烫到可能他就慌了，那他就来忘记冲水或者忘记泡水，就忘记刚刚提到冲脱泡盖送这个步骤，那一方面烫到，另一方面里面还在闷烧，对，所以它就会让本来可能范围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烧烫伤呢变得更大。 你的意思是说，与其去想说事后如何的除疤，或者是让疤痕不那么明显，其实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处理，你必须要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很精准，才能够在事后比起事后弥补还会来得更加有效。 对，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排一个优先顺序，就是说轻重缓急。 对， 那我们很多在门诊上碰到他可能有些烧烫伤的伤患，他会很在意说疤痕的问题，但是眼下我们烧烫伤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就在担心疤痕，我觉得是有点言之过早了，那怎么样让疤痕赶快伤口赶快复原，就是立即的处理，那术后呢就事后呢有一些，现在有些很多的敷料很多药物可以让它的这个复原更快， 人工皮真的是最好的发明，对不 对？ 那个就是一种很好的敷料， 对，它是最应该是最容易取得，也是最相对起来比较经济的一种选择，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新的一些材料可以使用，好，那当然这是在不同的状况下医师专业人员会去判断，那之后呢，等到这些伤口都好了以后，当然它一定会有疤痕， 对， 那这段时间包括说如果是 长在像关节部位，好，开始就必须要做一些复健。 嗯， 那如果说它是长在不影响功能的地方，比如说它纯粹只是看了不好看， 对，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雷射可以改善疤痕的这个外观。 嗯，哎，但是这些雷射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它只能做到一个相对性的模糊，对不对？ 为 什么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有一个正确的期待，不要去跟医生讲说，我就是要完完全全看不到，我要回复那个毛细孔细致的样子，那真的是你没有， 其实没办法， 只有上帝做得到，我想真的很难。但是呢，它一个相对性的模糊，再加上你的遮瑕膏，再加上一些你的化妆的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完美了。不要在医疗上面要求一个百分之百的就是百分之百的要求，因为这对病人自己本身压力太大，对于医生而言压力也会很大，因为真的是做不到。 对，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烧烫伤会对一个人的这个自信，其实我们叫自我认知产生很大的冲击跟变化。那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恢复到本来的状况，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无可厚非啦。 对，但是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现实，就是说今天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是尽全力来处理，让它达到最好的状态，但是也许没有办法100分，好，可是它一定会比现在要更好。 OK， 好，所以这是跟听众朋友呢稍微的去分享的，一定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留意，在烧烫伤的当下呢，你的紧急的一些处理跟处置的方式，而且记得哦，不要随便乱涂那一些药膏，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牙膏，任何清凉的，你觉得会降温的，含有薄荷成分的，含有芦荟成分的，拜托都请在第一时间不要做。因为第一时间那些东西就算再怎么好都是刺激的，是吗？是吗？是吗？是吗？对，好，这也是要特别的来提醒一下大家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开放我们的客运电话了。我们的客运专线呢是83693398 83693398。我们今天呢名医安客的节目呢是在 YouTube 上面呢做现场直播，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98新闻台，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名医安客的现场直播了，也可以看得到不是历届啦，过去每一集迷Uncle的直播也都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啊。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直播呢是在 YouTube 上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留言，问任何你想要问的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可以非常欢迎你呢可以 call in 进来83693398。而且我们电台上不了 Facebook， 应该你们也上不了吧所以今天大家都不能上脸书，就大家一起上 YouTube 好了，好不好？83693398。我们现在接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你好，各位好。 是，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我女儿她胸部长一颗那个粉瘤，那过年那时候就是可能有发炎，就是整个肿红啊，就她有去看医生。 嗯， 那医生也就是有帮她挤出一些那个白白的东西。 是， 然后之后医生就有就教她每个礼拜去就是打针。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打那个针是什么作用，那个针是什么针，还有就是说这个粉瘤如果说现在治它会不会好，还是说它还会一直在复发，还是需要动手术去把它做处理？ 是， 好，谢谢。 OK， 谢谢粉瘤啊。 粉瘤后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颗比较大的青春痘。它比起一般的青春痘来讲，相对起来它比较顽固一些啦。 那为什么它比较青春痘要叫粉瘤？ 对，因为青春痘呢它其实就是毛孔塞住而已，但是粉瘤它是下面有一包东西在里面，有一点我们叫做囊了。你可以想象说皮肤下面有个气球在那边，那这个气球它就会分泌很多这个像粉刺这样的东西，所以挤出来会觉得看起来有点白白的，然后有点味道的东西。那有时候呢它在里面就会破掉，就像痘痘有时候会肿起来，那它有时候也会肿起来，那就会不太舒服。那一般的痘痘消了就不见了，但是粉瘤呢它就是消了以后很容易原地又再长回来。 为什么会长这么奇怪的青春痘？ 因为它里面那个囊没有囊，还是在那边啊。那为什么会长粉瘤？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他是跟这个摩擦有关系，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胸口穿衣服会去弄到，或者是有的人他痘痘自己那个很乱挤什么之后慢慢变成粉瘤。但绝大部分的粉瘤呢它是还是跟体质有关，就并没有特别的原因。那要让粉瘤能够彻底的消失，就是我们刚才里面它那个囊必须要清除掉。那其中一个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开刀把它整个的割掉。 可是这个开刀不是要到手术房麻醉的吧？应该是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小手术。 如果不大，大概就是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处理，就有点像拔牙齿这样子。但是 毕竟他是挨一刀啦，还是会留一个疤痕，所以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可怕。 嗯， 那粉瘤事实上它就像比较大颗的痘痘，所以严格讲它并不影响健康， 是， 所以大部分就是跟它和平共存，那有时候肿起来会不舒服再做治疗就可以了。 OK， 好，了解，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网络上有听众朋友是 Candy 鱼说，长水泡他都用自体吸收或者是绑根头发，绑根头发是什么意思啊？ 绑根头发有的人可能是把那个就是水泡凸起来，那个把它绕一圈打个结。 那不是长肉，那不是长那个 是 那个 什么吸肉，对， 吸肉的时候才会去， 对对对， 把它长的吗？ 对，有一些蛮有创意的。 但其实最好还是交给医生来处理啦。對對對哈。这应该是俊云罗先生还罗小姐吧，他说可不可以请医师解释一下什么是异位性皮肤炎。 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皮肤炎。那异位性皮肤炎在我们的皮肤科认为它就是一种所谓过敏性的体质。 是， 那它在这个皮肤在发作的时候呢，这个会痒啊，会红啊，会脱皮等等。那这个毛病通常是小朋友比较多，那当然有一部分的成人，就是大人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不过主要的族群还是小朋友。那他会随着年纪慢慢的改善，然后就最后有一天会好，但是他一定是一个需要花好多年去控制的。那皮肤上除了说会红会痒外，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第一个就是会很干燥，这类的皮肤都是算比较偏干性的肌肤。那其次呢，就是典型的异位性皮肤炎，它会长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部位，就是我们所谓叫弯曲的部分，包括说脖子啦，好，手腕的地方，膝盖后面这边，好，所以这是一些异位性皮肤炎比较常见的特色。那很多我们碰到很多门诊的患者，他会进来就觉得说我有异位性皮肤炎，但是其实通常都并不是，好，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其实必须要综合的考量，综合判断才知道。 了解哈，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哦。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了，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回到节目的现场。现在时间11:49，欢迎回到名医Uncle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今天名医Uncle的节目呢，因为脸书当掉了，所以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做直播，但也蛮好玩的。我可以看得到呢，在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106个人正在一起加入我们哦，非常欢迎你呢上 YouTube 搜寻98新闻台，我突然有点忘记了。还是突然有点宕机，是大写的九跟大写的八哦，98新闻台。然后非常欢迎您呢，可以帮我们按赞，同时呢记得按订阅。订阅的目的呢，是因为这样子每次有新的节目你就不会错过了。然后呢，因为现在线上有111个人呢，那我送你们礼物好不好？我们可以把镜头遵命看一下黄千耀医师的皮肤。哎，我跟你讲，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呢，是我是有化妆的，而且我是化浓妆，但是黄千耀医师是完全没有化妆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灯打下去之后呢，黄千耀医师的皮肤看起来是比我好很多，是真的很不公平。哎，有帮我遮印吗？有吗？有，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看不到，很害羞，对不对？ 有一点。 那个，所以我跟你讲，皮肤不好的人很能当皮肤科医师，是不是？ 就是。总是自己要照顾好才有说服力。 对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尤其是男生朋友，因为我算是头发很少的女生，那我好羡慕黄千耀医师的头发，他头发是我的两倍丰厚，哎，可以 zoom out 了，因为呢，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他头发是我的两倍多，而且还很黑。 对，这个就是妈妈生的好，这没办法。 好啦，真的是很羡慕啊，那个我瞬间133个人，大家都想看你的皮肤，是不是？刚刚那蜜下去的效果好吗？哈，我没有看到啊，有吗？可以再说蜜一次吗？我看一下。哎，而且我刚刚没关系，一边在念，我一边跟那个黄千耀医师聊，是聊聊那个，他说他最近，我觉得他身材变好了。然后我问他说，你最近是不是那个太累了，还是去健身做多了？他说他最近加入健身房。我马上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们猜答案是什么？我问他说，很多人都说在健身房啊，洗澡如果没有自备拖鞋的话，很容易脚会感染霉菌，有香港脚。我就问他说，你在健身房？有洗澡吗？哎，镜头真的任命很近的，皮肤很好。有吗？你有在健身房洗澡吗？ 哎，不会。其实真的很多， 182，你是 大家都很好奇， 大家都很好奇，这是 对。对，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脚上有一些皮肤病哈，包括说香港脚还有病毒疣，事实上就是常常就是因为沾水啦，还有在一些公共的这个场所。 对 对，那当然并不是说。并不是一定说这些工厂它是真的就是不干净，或者他们清洁没有做好。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清洁没做好，而是说这一些病原菌，不管是霉菌、病毒等等，它都是防不胜防的。因为每个人他可能身上都会有带，那清洁就是那个场地的清洁再怎么做，还是会有碰到的可能。 不是清洁人员不够力，而是那个场地本来就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在这个环境下就是会这样。 简单来讲，它有点像医院一样，就是高风险区域，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然，我觉得很多人他做完运动会希望能够冲一冲，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也比较。舒服啦齁，那有的人可能运动完他还有其他的活动要去进行，那当然要冲一冲。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需要在公共场合就是沐浴的话，那最好就是带自己的拖鞋，这样会比较安全。 现在都有那种便利快干的拖鞋了，都可以来使用啦齁。好，原来线上大家都想看黄千耀医师的皮肤啊。哎，那个这个好不好，下个月四月的时候我们请黄千耀医师，你有那个吗，人家侦测皮肤毛孔好不好的那种机器？ 哦，有。我那个很大台，那个没办法搬过来。 那个搬不过来吗？那有什么比较小台的？那我们侦测一下皮肤科医师自己的那个皮肤保养做的好不好？ 好，我来找找看。 还是你来示范那个卸妆，正确的卸妆动作，卸的干不干净？ 好， 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人洗完脸之后，其实你都没有卸干净，你自己不知道。而那些残留的皮肤，残留的那个化妆品在脸上或保养品在脸上的时候，其实前几天有个新闻出来，你应该有看到吗？残留的化妆品。保养品，当你使用这一些的产品越多的时候，越有可能导致孕妇会生出过敏性的婴儿 baby。这个新闻你怎么看？ 对，其实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在皮肤科医师的这个圈子内有很多讨论啊。那我们认为目前其实因为这个研究其实它本身是没有问题，因为它是我记得是国卫院做的。那我们认为是不必太过度紧张啊，就是我们对于一些。研究做出来的结果呢，当然在媒体上面要发布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个比较 要有梗要耸动的点， 比较有话题性的比较吸睛的这个标题。 对， 但是其实不必太过紧张啊，就是说我们大方向是这样，就尽量选择不要有太多塑化剂的产品就可以了。但就目前的这个其他的各方面的资讯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么的严重，但还是要留意，但是不必太过担心就对。不必说啊，我现在会不会用了什么就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还好啦、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要让你的皮肤好的话，真的少用这一些产品是真的比较好。 能够少总是少。 越单纯越好。 对，没错。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你两位好。 你好。 我要请问黄医师。 是。 那时候我上次也问过，就头皮干癣，那现在我头皮干癣齁已经好很多了，那我就要请问说，我这个耳朵就耳朵洞里面和外面整个耳朵都会痒哈、那我就想，我因为我常常去抠它，好像头皮屑这样会掉在衣服上、肩膀上。那我现在要请问说，这个耳朵痒要不要看皮肤科？ 是。 那头皮干癣，我也有在擦药，已经好很多了。 是。 现在就耳朵还是很痒。 是。 那我没有看医生会，结果后果会怎么样？ 头皮的干癣啊， 头皮干癣，那现在就是耳朵还是会痒。 了解。 看皮肤科都忘了跟医生说耳朵会痒。 OK。其实这干癣也会长到耳朵里面去。对，所以这是同样就是同一个问题啦。 你说耳朵耳道里面。 耳道里面去，对，也是会长到里面去的。所以可以下次黄小姐下次回诊的时候就跟医师稍微提一下，这个都有药可以擦，其实效果都还不错。就耳朵这边相对起来是比起头皮来讲比较容易控制的一个部位， 比起头皮来讲比较容易控制，所以还是可以有方法，有药膏是可以擦的啦 哈。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呢，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不接电话了，但是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敬请期待我们四月份黄千耀医师来的时候我擅自替他说我们要来做我们来做卸妆单元好了，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卸妆。但是因为你知道主持人太丑没有办法当做 model， 您可以自行带一个 model 来吗？就一边有化妆一边没化妆的。 我来想想办法。 应该说化个全妆、但是它是可以卸一半的，然后教我们正确的卸妆是怎么卸。 Okay. 然后 先用简单的洗面乳洗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洗得干净，然后再接下来用正确的清洁的方式。 OK， 哎，这很重要哎。而且我告诉你哦，现在 PM 2.5 这么样的严重，其实影响到的不是你的呼吸道而已，还有包含你的脸， 是 骑机车的，还有你的鼻孔，有没有？里面通通都是会有嘛，对吧？又让你骑机车，对不对？那个其实都是会粘附在你的身上，而你必须要彻底的清洁，才能够保护你的皮肤健康跟身体健康的。好哈，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呢要询问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上面搜寻黄千耀医师，这个千呢是千百的千，耀呢是光耀的耀，黄千耀医师都可以把问题丢到那边去问他哈，因为我没时间回答了。或者是呢可以上网搜寻雅文皮肤科诊所，就是文雅的雅，雅文皮肤科诊所，直接询问黄千耀医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拜拜。 谢谢 哦，白色情人节快乐，拜拜。